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8集，愚弄。 幸亏， 古今攀住急速经过的矮种马，扒着马鞍，被矮种马带了起来，双脚刮在积雪中。他用刀柄狠狠砸在蝎子的侧面，翻身抢占了马，再次厉声下令。 血盔！ 头盔咣当地砸在雪中，警军窜入了骑兵的队伍，他们像耗子似的，不在乎这些边杀骑兵怎么跑，只要让马匹受惊。马蹄下的积雪蓬松，绳网一兜而起，带翻了不少骑兵。雪沙扑面，阿赤的兵滚在这里吃了几口冰雪。警军的刀短，一旦贴在了蝎子跟前，铁锤就会变得难打，因为铁锤不论是伸展还是回收，都会被禁军的短刀甩开速度，来不及格挡。古今迅速地观察着战场，没有看到阿赤的身影，心顿时一沉。但是等不到他开口提醒，左边就霎时间奔出只骑兵，快到古今都躲闪不及。禁军像是被横空出现的恶兽咬住了，接着前后断开了。这支骑兵没有使用铁锤，在迅猛的突进中直接把古今撞翻下马。古今落地的同时，马匹嘶鸣，跟着让他满头的热血。 狡诈！ 阿赤用大周话训斥着古今，他挥动着自己的弯刀，把剩余的血珠甩在了古今身上。 但也仅此而已了。 阿赤的精锐蝎子使用的弯刀比普通边杀骑兵更大，拿在手上像是粗壮的银钩，只要被他们挂住了，不论人畜都要丧命。阿赤早在追踪中察觉了猫腻，这路上留给他的线索委实太多了，就像是告诉他人在这里。阿赤被风吹透的脑子很快冷静下来，用先行队试探了一番，果真掉出了禁军。古今偏头擦掉了脸上的血，清脆道： 是吗？ 那头的影昌放弃反抗，在骑兵的包围里打开手臂，半蹲的身体像是要抬起什么似的，高声道： 起来喽！ 骑兵马蹄下的兵层猛震，他们以为禁军在这里砸出了窟窿，立刻在惊吓中勒马往后退。然而他们一退，就见影昌带着禁军矮身翻滚，从马蹄间窜出，拖起刀就跑。 被耍了！ 阿赤的怒火暴涨，用大周和边杀混杂的脏话骂着人，可他没有立即追出去，到这会儿还保留着理智，认为其中必定有诈。结果尹昌和禁军越跑越远，阿赤才反应过来，这他妈的是真跑！ 分开追！ 阿赤抽响马鞭， 撤！砍掉他们的头！ 骑兵分成两翼，阿赤稳居中锋，俯瞰队伍就是找撞，像是要把禁军攥在其中。两翼先行，从左右绕到了禁军前方，只要他们碰头就能形成包围圈，到时候阿赤带着中锋从后撞进禁军，弯刀就好比进入了屠宰场。7年前阿穆尔就是用这种阵型把端州守备军撞进了茶室天坑，阿赤受到启发，对这个阵型十分钟爱。几日前在端州附近，他也是用这个阵型把李北铁骑的左翼绞成了碎片。两翼势如猛虎，已经超越了禁军，绕到了前方。他们调转马头，队伍像长蛇般的绕向中心，要在这里锁住禁军的出路。可是中心站着熟悉的身影，夜色里战马没有嘶鸣，他们浑浊的热气从铁罩里喷洒而出，铁甲在漆黑里显得格外狰狞，马背上的铁骑在激荡的雪风里巍然不动，用沉默隔绝了厮杀声。两翼的先锋跟铁骑交过手，他们并不害怕，所以没有人喊出停下的命令。矮种马扬着雪雾从两头夹击过来，担任两翼前锋的蝎子们不约而同地换下了弯刀，他们要在碰撞的那一刻把铁骑抡下马背， 像以前做过无数次那样，靠马蹄，靠臂力，砸扁铁骑的头盔。萧迟也坐在马背上，浪淘雪晶正在刨蹄，他罩在重甲里，钢铁遮挡了他的面容，没有人知道他此刻的神情。他在那满场的呼喊声里，好似定海神针，稳稳地定住了前后的军心。古今在看见萧迟也的那一刻，深呼一口气，跟尹昌几乎是同时刹住脚步，紧接着两个人在阵阵雪浪里一起回身，面朝着阿赤的追兵打开了架势。边杀骑兵带起的劲风席卷全场，他们的弯刀和铁锤驱赶着大周囊儿，从离北到中国，没有人能从他们的马蹄下存活。萧迟也薄唇间喝出热气，两翼的蝎子抡起铁锤，在碰撞的刹那间，火药味直冲口鼻，火光顷刻间爆在暴雪里，根本没有提防的蝎子被火冲轰翻下马，马匹听到巨响惊恐地撞在一起，冲口的热烟顿冒。萧迟也只带了30只火冲，正面边杀大军没什么用处，但是在此刻就是爆掉两翼骑兵舌头的关键，那铁脸的威力当即打懵了两翼骑兵，让后边的蝎子甚至没有反应过来。萧迟也率先动了，他身后的离北铁骑跟着亮出了崭新的獠牙，这些重甲犹如放出牢笼的恶狼，饿得两眼直冒绿光，分成纵队的时候齐刷刷地横出了长刀。阿赤的中锋被禁军拦住了，但是他已经看到了离北铁骑的刀，两翼蝎子再拿铁锤也来不及了，战马羊蹄踏在翻滚的人体上，暴起的血浪浸湿了铁甲。两翼后方的蝎子包抄而上，萧迟也紧跟着把离北铁骑缩成了战车，迅猛地撞了出去。四面挂刀的结构让铁锤无法接近，铁骑们奔跑起来时就像是突入战场的撞车，尖端就是萧迟也，他们凝聚在一起势不可挡。阿赤勒着坐下的战马，隔着老远的距离气急败坏地喊道： 轮退！ 只要有铁锤，离北铁骑照样是豆腐。蝎子的铁锤从侧棚抡向阵型边沿的铁骑头部，避闪是来不及的事情，但是只听砰的正响，海日谷攀在离北铁骑的马背上，用铁锤挡住了铁锤。阿赤咬牙切齿： 叛逃的贼海日谷，你做了离北的奴隶！ 海日谷手脚麻利，架着铁锤掀翻了对方，在对方落地时跟着落地。对方还在痛骂着什么，海日谷看也不看，抬起的铁锤精准地砸在对方的头颅上。阿赤的中锋陷入了前进的困局，他送到前方的左右两翼分别被砍掉了脑袋，变成了无头苍蝇。军令埋没在禁军的阻拦里，他无法再自如地调动双翼返程。巴英才赶到附近，他深知阿赤对端州的重要性，中国剩余的蝎子都听阿赤的调令，因此他不能抛弃阿赤自行遁逃。巴英在雪中喘息，他环视着战场，策马追向阿赤，喊道： 阿赤，调马返程，离北铁骑追不上我们。 只要他们沿着路标往西退，最迟天亮就能回到端州东南方陈设重兵的地方，到时候萧迟也还是死路一条。阿赤用力勒马，把鞭子抽得响亮，他没有反驳巴音，带着剩余的蝎子撤离了禁军的纠缠。他分得清轻重，如果他在这里败给了萧迟也，那么阿穆尔就将给予他最狠厉的惩罚，贸然进兵这件事一定会让他掉层皮，他兵败事小，若是因此大意丢掉了端州，即便他能活着逃回哥达勒，阿穆尔也要杀他，这场仗不算数。阿赤狠狠地打马，这不过是被愚弄了而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